的那里，成荫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你。总是在万家灯火上手里感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亮，舍不得像手里感胸膛，相见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欢庆祖国。